就能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这样的生活每年只有几次， 或是在做梦。 记得工作日上午11点到12点，锁定 FM97.4，音乐在路上，和泽华一起带上音乐去旅行。11点，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今天是3月8号，开场第一首歌曲，祝所有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 擦干泪，你要用。向前，呼吸自由，准备好，不后悔。抬起头，现在为自己活，像从来没受伤过，不退缩。一阵听见风，也感觉痛，你有勇气走过荒芜的沙漠，光在前方，黑夜留在身后。 张力十足，率性潇洒的《我是女王》，来自于吉克隽逸的演唱。虽然这首歌曲呢是一部影片的主题曲，但整首歌曲的编曲包括填词都是非常有魅力的一首歌曲，也是借由这首歌曲送给所有今天的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说到这首《我是女王》呢，也是由宫格参与到谱曲，并且是做了编曲，而伊能静作为填词，吉克隽逸负责演唱的。11点04分，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要去往的目的地会是哪里呢？当然还是摩洛哥。 不过我们先看一下美国国家地理选出的2018年最值得去的21个旅行目的地，当中是这么说到我们今天要去的这个地方的。传统工匠仍在这个港口城市制作着世界遗产麦地那地毯，这里的草根艺术浪潮也吸引了很多天资卓越的新生代艺人。来到这里，你可以在国立美术院、德图安当代艺术博物馆和青橄榄艺术中心欣赏到这个国家的当代艺术作品。说起这个地方呢，其实在国内它的知名度是挺低的，如果你想要去到一个比较冷门的摩洛哥城市的话，今天要去往的这个地方是一个很好的选择。依然也是三个字，大家可以猜一猜是哪里，其实刚才已经说出来了，如果你有注意听的话。是什么风把我们吹到这里来了呢？ 夏天花都热翻了，还好有你替我止渴，你有多快乐我就多快乐。当这夜晚星星射到了，还好有你听我唱歌，你听到累了世界才关的。告诉我你到底有什么独特，连北极的河都为你沸腾。想中单纯，我只知道与你有关，大家都说我变得爱上了。你快跌倒我就开始疼，一皱眉我就开始闷，看你吃零嘴我肚子饿了。 范逸臣参与到谱曲并且演唱的《什么风把你吹来的》，管它什么风，西北风、东北风或者是北风，只要是一阵好风把我们吹到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方，那就是很快乐的一件事情。这首歌曲呢，也是收录在范逸臣2013年的专辑《摇滚吧情歌》当中的一首摇滚情歌。今天我们要去往的目的地，大家有没有猜到呢？三个字，德图安。刚才也说到了，其实这个地方呢，对于国人而言，它的知名度是挺低的。不过如果你爱看英美剧的话，有一部剧你看过的话，你应该对于这个地方有所印象。这个剧呢叫做《时间的针脚》，也是由畅销书改编的电视剧，将上世纪从西班牙内战到弗朗哥上台，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西班牙那段波澜壮阔的历史，由一个小女子的视角讲述了出来。这个电视剧的剧情呢，可以说是跌宕起伏，引人入胜的，其实是一个不可多得的佳作了。而这个影片当中的发生地呢，就是在德图安，这里也是西班牙在摩洛哥的殖民首都，所以它的地位啊，可以说是相当的重要。 而在五彩的摩托歌当中，它的颜色当然又是非常的与众不同的。前天我们去的舍夫沙万，包括昨天去的地方呢，它的主体色调几乎都是蓝白相间。而今天我们要去往的德土安，这座城市的主体色调是白颜色，非常浪漫的颜色。其实从舍夫沙万开始呢，你就会感觉到整个摩洛哥的画风啊，变得是浪漫多情又具有欧式风情的。建筑色彩呢也是变得明快起来，充满了鲜花和湖泊的山丘绵延向高速公路的远方。开车在路上的我们不得不期待被欧洲文化浸润的全新的北非，而眼光所及的范围都是那么的酷炫。 叫我不要责怪，妈妈要我学会煮菜，你的爱不能乱来，乖乖乖，世界复杂我很简单，直接说出不用你猜，想爱人我没人爱，就要勇敢，谁住没住外没有我的快乐和生活，我来主宰。Come on, let's go, girl. 好牛奶，你是烧了就是烧了 ，Don't be shy. Come on, let's go, girl. Show your shining light. 迷人、性感、疯狂、可爱，痛快又自在。Oh, 我是个坏。 好女孩的面貌和定义是怎样的？任何一种方式其实都可以，只要是你自在的愿望。这首好女孩来自于何超与海仔仔以及范晓萱百分百乐团。 我自由我的 style， 不必叫把心打开才最帅，个男孩能玩在一块，比谁最疯谁最大胆，男孩们别小看乖女孩，温柔强悍只为我所爱，包容女人心事我甚至来。 Come on, let's go, 女孩好有规范，你是什么就是什么 Don't be shy。 Come on, let's go, 女孩 Show your design， 迷人、性感、疯狂、可爱，痛快又自在，可能不是坏。 女孩应该是什么样子？她可以非常的淑女，她也可以非常的性感，非常的疯狂，非常的可爱等等。重要的是遵从自己的内心，做自己，你就是一个漂亮的好女孩。 刚才听到这首歌曲来自于何超与海胆仔以及范晓萱百分百乐团合作的一首《好女孩》。在今天带上音乐去旅行节目当中呢，我们可以听到很多送给女孩以及男孩朋友的歌曲。继续的，我们先来好好的旅行放松一下。其实来到德图安的话，你会发现德图安这座非洲城市相比摩洛哥，它其实更贴近于西班牙。这里有高大的棕榈树、欧式的围河以及拱券，包括还有街角的转向、墨绿的车窗以及柠檬黄的计程车，一切都在纯白的背景之下显得非常非常的活泼和打眼。此刻我们漫步在街头，你可以看到小摊贩聊着天，坐在长椅上的人非常悠闲地怒刷一波手机，咖啡馆门前的小桌椅排的是非常的整齐，而我们身旁的女孩子们用阿拉伯语或者是西班牙语闲聊着天，整个的状态让你觉得非常的舒服，非常的惬意。而此刻旁边有一个人昂着头抱着书本经过，他的表情看起来有些严肃，但是非常的有趣。高高的马尾在阳光下甩出一道闪闪发光的弧度。在德图安，一切都是非常慢的。慢城市当中，我们随处可见的都是慢节奏的生活和慢节奏的人们。当然，长时间的处于慢节奏这样的一种单调的生活当状态中，你可能会觉得有些枯燥。不过，偶尔的从快节奏切换回一种慢节奏的方式，内心也是别致的吧。下面这首歌曲，《三十岁的女人》。 至今还没有结婚的女人，她笑脸中眼旁已有几道波纹。三十岁了，光芒和激情已被岁月打磨，是不是一个人的生活比两个人更快活？我喜欢三十岁女人特有的温柔，我知道深夜里的寂寞难以忍受，于是工作中忙里太久，不觉间已三十个年头，挑剔着轮换着再三选择。 三十岁的女人，她的面貌是怎样的？在这首赵雷自己填词谱曲并且参与到编曲的歌曲当中，好好的感受一下有没有共鸣吧。 三十岁，身材还没有走形的女人，这样的女人可否留有当年的一丝青春？可是这个世界，有时候外表决定一切，可再灿烂的容貌都扛不住衰老。淡的感谢声和你的笑，你可以随便找个人依靠，那么寒冬后炎夏间，谁会给你春一样的爱恋？日落后最美的时光已留， 三选择。那么寒冬后炎夏间，谁会给你春阳的爱恋？日落后最美的时光已溜走，日落后最美的 有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情，人在小的时候好像总会特别害怕到30岁这个年纪坎，总觉得到30岁之后人生就会怎样怎样怎样的，而后时光就这样一天天的流走，很快呢我们每个人都会到30岁这个年纪。到这个年纪的时候，你又会发现，哎，虽然外表发生了一些变化，加上现在可能也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是内心好像变得更加的丰富，变得更加的期待和更加的美丽了。或许这就是年纪，这就是时间带给我们的成熟的魅力吧。30岁的女人，这首歌曲呢，当时也是赵雷在酒吧驻唱时候的一段见闻啊。他说呢，那个时候看着台下的人，他们笑，他们哭，他们闹，他们普遍都是30岁。于是看到这样的一群人，赵雷有了感触，也就默默地把这些美丽的姑娘写进到了歌里，有了这样的一首30岁的女人。后来谭维维呢也是进行了一次翻唱。好的，无论你多大，此时此刻我们前往的依然是德图安。刚才我们也说到了，德图安是一座白色的城市，来到这里你会发现整齐一致的白色匍匐在巨大的山峦之上，参差而有韵律的房屋眺望着远处的河谷，而此刻湛蓝的天色倒挂下来，衬得这片土地更像是一块上好的白玉。摩洛哥的城市色彩规划确实会让你当下感受到非常大的震惊和叹为观止。眼前的画面就像此刻我们遇到了一位非常漂亮的姑娘一样，这首 Pretty Woman 送给所有今天过节的朋友们。 Pretty woman, I wanna take you out. I know a place you can move our feet downtown. Ease into the rhythm when I hear that sound. My mama taught me and I do not back down. Hey, pretty woman, I love the way you move. Winding down low to that bassline groove. The way you're dancing got me in the mood.What grown folks do, let me tell you now. Hey, pretty woman, I'm gonna testify. Hey, pretty woman, make a grown man cry. You can make me mad, take my last dollar. Oh, honey, you can take it anywhere you wanna. The way you move your leg, well, it just ain't proper. Why don't you shake what you've been given from your mama?But you don't mind. Let's take a taxi and head back to mine. Hey, pretty woman, your daddy don't know. Take what you want from me, I can't say no. Just put your hands on my body, let me taste your lips. I'll put my hands on your body, baby, work those hips. You can make me mad. Now, I'm in love. You are the only one I

建国门商圈年会之优选，详情请追寻8501-5588转销售部。The weather。 关注天气情况，受到高空偏北气流的控制，今天白天本市天气晴好，春光明媚，能见度不错，适宜户外活动和居室通风，空气干燥，请勤补水润燥，并且注意防火。具体的天气情况是这样的，今天下午晴，北转南风2-3级见4级，最高气温7度，最小相对湿度25%，今天夜间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4度，最大相对湿度50%。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补血制品选阿胶，滋阴养血可润燥，面色萎黄要调养，心烦不眠服用好。阿胶养生，认准北京同仁堂。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2，适宜您穿棉衣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97.4 兆赫，97.4兆赫，974饭点资讯。 诚信的服务，琳琅满目的商品，购物就来昌平东关金五星小商品市场，地址昌平区府学路16号。 各位好，欢迎收听974饭点资讯。近日，世界2018中国当代女性艺术研究展在炎黄艺术馆开幕，10位活跃于上个世纪90年代的女性艺术家和27位80后、90后艺术家的创作，勾勒出了当代女性艺术创作的面貌。展览选择在国际妇女节期间展出，也再次引发了观众对于女性艺术家这个创作群体的关注和讨论。据了解，本次展览将持续到3月21号。无问西东西方雕塑名家与中国新锐雕塑艺术家交流展正在北京 SKP 文苑举办。东西方文化有着不同的文化起源与特性，无问西东便是想通过雕塑这一东西方艺术中共有的艺术门类，寻求东西方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对话。作为文化的先行者，艺术家有着相对独特的思维方式、观察方法、思考角度，他们通过各自特有的表达方式为观者呈现一个不同视角的东西方当代艺术现状。讲座《当代文学写作中的女性问题》将于今天晚上7点在清华大学西阶梯教室开讲。正值三八妇女节，法国著名作家、2016年龚古尔文学奖获得者雷拉·斯利马尼来到清华大学，将与清华大学文学创作与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作家格菲进行对谈。雷拉2016年出版的小说《温柔之歌》一年之内销量即超过60万册，被《纽约客》誉为一部征服了法国的小说。以上资讯由左小美编辑播报。 世界那么大， 哇哦！ 假期那么少，到底该去哪儿呢？ 来吧，跟我走。 我是泽华，这里是带上音乐去旅行。 11:33，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继续出发。我是泽华。今天我们去往的是德图安，这一路可以看到很多非常瑰丽的风景，当然你的心也会变得非常的清爽快乐。就像今天的日子一样，祝各位该过节的朋友们节日快乐喽。 流浪在海市蜃楼之间，流沙般的一年崩溃边缘，模糊的视线总在为谁表现，越过终点线看不见笑脸，我们找不到买不到的原来。 这首歌曲来自于孙燕姿，歌名挺有意思呢，叫做十一。而且这首歌曲呢是她在2011年3月8号这一天发行的专辑《是时候》当中的一首彩蛋歌。什么叫做彩蛋歌呢？就是各位如果去这个网上去看这张专辑，你会发现并没有这第十一首歌曲。而如果你当时有买这张专辑的话，在听到第十首歌曲叫做是时候播放完之后呢，会出现1分11秒的空白，然后就出现了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这首专辑当中的第十一首，叫做十一。原来呢，这首歌曲呢也是孙燕姿精心安排的一个彩蛋啊。发行之前呢，所有工作人员对这首歌曲都是非常非常的保密的，上架的曲目数呢也是显示出来的十首，而最后的这首十一的出现确实给了所有的歌迷一个惊喜。这也是为了纪念孙燕姿当时出道11年发行的第11张专辑当中的第11首歌而做的一个特别的设计，也是一首摇滚曲风的快歌，表现了要不停求变求新的这样的一种态度。孙燕姿也是说，我很善变，做一件事情如果没有改变没有加分，干嘛要浪费时间做呢？就像旅行一样，如果瞎旅行或者是在旅行当中浪费时间，那么这样的旅行可能说你记忆下来的事情是比较单一的。但是如果听了带上音乐去旅行，我们给你丰富的介绍，以后你再去可能会觉得哎，好像还挺不一样了。今天节目当中我们去到的是摩洛哥的德土安，这座非常偏僻冷门的城市。来到这里，除了可以看到放眼望去的白色建筑之外，还会有海边可以去。但是各位，如果你出发去海边之前曾经试着在网上看一看目的地的相关信息的话，你会发现几乎没有看到任何有去德土安海边的游记。而事实上还是真的有的，从丹吉尔来德土安的路上呢，也从未见过大海的存在。但是你一路往前走，你会突然间的发现一片新天地。这片新天地呢，距离德土安大约会有一个小时的车程，属于地中海的一部分。午饭的时间呢，你去问寻老板这个地方到底叫什么名字，他会说叫 Vidalo。 那什么时候 Vidalo 是怎么拼可能真的不会，但是管他，来到这片海边，我们可以看到海水非常的清澈湛蓝，海边少有外来游客，大多都是本地居民。本地居民和孩子在海水当中不停的嬉戏，穿着他们特别的泳衣，那个画面感觉很美很快乐。下面我们听到这首歌曲呢叫做笑笑。笑笑是这样的一个女孩，她小的时候呢戴着牙套，然后呢整体看起来也是傻傻的样子，戴着一个框架眼镜，但是她笑起来很纯真，朋友都很喜欢她的微笑。后来有一天她变美了，然后有了这个故事。 可以的人们管她叫笑笑，可能是因为她特别爱笑，或是觉得她特别可笑，那一年谁都叫她笑笑。她不是唯一个戴着牙套，但却是唯一个那么爱笑。她的朋友不多不少，不多不少背后嘲笑，直到某一年她摘掉牙套，一如从前那么爱笑。花落裙子好像在在飞，她的朋友越来越少。 我是唯一一个带着丫头，但却是唯一一个那么爱笑，他的朋友不多不少，不多不少背后嘲笑。 在去年的时候陆续发了几首单曲，以上我们听到这首笑笑就是去年发行的一首单曲。故事当中一开始有一个女孩，她戴着牙套，她很爱笑，所以很多人叫她笑笑。一方面由于她真的是爱笑，另一方面可能那个时候的少年觉得戴牙套的姑娘是可笑的。后来戴牙套的女孩她卸下了牙套，开始逐渐的变美，是那种世俗认可的美，她的笑容也发生了一些的变化，但是从外观上来看，她变得更具光彩了，但是却换来了更少人的亲近。这首笑笑我觉得是有一些悲伤的歌曲，反映了一些事情，也是一首非常贴近现实的歌曲。好像在我们小的时候成长过程当中，身边都会有戴牙套的姑娘，她都会发生许多的改变，希望这样的一种不快乐的改变不会发生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刚才我们来到了德图安的海边，此时呢我们依然是在德图安的这个海边，不在北京哦。此刻我们可以感受到的世界似乎有意的要现出它的魅惑，太阳将这个世界的璀璨的光辉全部的揉碎，均匀的洒在我们身处的蔚蓝的海面上。此刻能够感受到一阵微风吹来，这样的微风似乎也在助兴，轻轻的吹拂着海水，于是呢我们可以看到远处归来的渔船仿佛由仙子的魔法变幻而成的，从星星点点波光当中闪亮的登场，载着一船的晶莹飘摇而来。这样舒服的环境当中，很适合和你的兄弟和你的闺蜜来一次对话。今天下午应该会有一些闺蜜去喝下午茶，好好的谈谈心吧。谈心的时候，闺蜜之间的话可能有一些是不能跟情人说的话，来听这首刘若英跟范玮琪他们的合作，不能跟情人说的话。 有时候对一个人那么用心，却还是搞不清楚他的逻辑， 关于闺蜜之间的歌曲其实有挺多的，这首是来自于范玮琪和刘若英的一次合作。说到这次合作呢，也是挺有意思的。有一次在一个晚会的颁奖的后台呢，范玮琪和刘若英是在同一间休息室，然后在这间休息室当中呢，他们两个人变成了无话不谈的好姐妹。而这次碰头之后呢，双方的唱片公司以及彼此都决定要进行一次合作，后来呢也在这首《不能跟情人说的话》当中实现了他们的心愿。好像确实哈，闺蜜之间什么话都说，有些话确实是不敢跟情人说的话。所以当你听到这些的话曲的时候，你记得要帮他保密哦。好的，继续，我们在德图安漫游。德图安呢不是一个热门的旅行城市，也因此这座城市可以更加的朴实，更加的生活化。老城的路你会发现很窄，是一个很市井气儿的地方。你在这里走啊，经常会不经意间的就迷路了，但是会很享受这个探索的过程。而傍晚时分的时候，你从天台上俯瞰整个城市，你会发现特别别致，特别静谧的美。最近很多人喜欢一首歌曲 Mystery of Love 那首歌，接下来这首歌曲也来自于同一位演唱者。 I swim across Lake Michigan, I tow my shoes, I give my body to be back again in the rest of the room, to be alone with you, to be alone with you, to be alone with you, to be alone with you. You gave your body to the lonely. They took your clothes. You gave up a wife and a family. You gave your ghost to be alone. Be alone with you. 听这首歌曲的时候，你的心会变得很静，然后呢，嘴角会不自觉的上扬。这首歌曲非常的浪漫，很适合两个人在一起的那种状态，就只想跟你待在一起。此刻，全世界发生什么都与我无关，我们的那种幸福和我们那种的片刻，才是当下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带上音乐去旅行，今天我们去往的是德图安。这里的人们呢是热情朴实的，爱拍照爱笑，没有那些随时会注意你是否迷路的当地导游，但是他们会随时随地的帮助你，并且用那种微笑的感染力去感染到你。时间的关系，今天我们的旅行只能走到这里了，感谢各位一路的相伴，希望带给各位是美好的回忆。感谢收听今天的带上音乐去旅行，我是泽华，接下来你将收听到的是你的故事我的歌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啊。最后一首歌曲，很熟悉的老歌，来自于全新的改编，你可能不太熟悉，但又怎样呢？再次祝所有今天过节的女性朋友们节日快乐。 吹着风，想起你好。